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一章另类部长第二集。 我刚从阿兹卡班过来。 福吉一边喘着粗气说，一边把圆顶钢帽帽檐里的一大堆水倒进了他的口袋。 在北海中央，你知道的，这一路可真够呛，摄魂怪躁动不安。 他打了个寒噤。 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越狱事件。总之，我必须上你这儿来一趟，手下。布莱克是个著名的麻瓜杀手，而且很可能准备回到神秘人那边。当然了，你连神秘人是谁都不知道。 他无奈地望了首相片刻，说道： 坐下，坐下吧。我最好跟你详细说说。来一杯威士忌吧。 对方明明是在首相的办公室，却反客为主地吩咐他坐下，还请他喝他自己的威士忌。首相本来是很恼火的，但他还是坐下了。福吉抽出魔杖，凭空变出了两只大玻璃杯，里面满是琥珀色的液体。他把其中一杯推到首相手里，然后又拖过来一把椅子。福吉说了一个多小时，说到某个地方时，他竟不肯把一个名字大声说出来，只写在一张羊皮纸上，塞进了首相那只不拿威士忌的手里。最后福吉起身准备离开了，首相也站了起来。 这么说你认为？ 他眯起眼睛看了看左手里的那个名字。 福地。 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。 福吉咆哮着说。 对不起。你认为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还活着？什么？ 是啊。邓布利多是这么说的。 福奇说着，把细条纹的斗篷在下巴底下系紧。 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他。依我看，他只有得到支持才会构成危险。所以我们要担心的是布莱克。你会把那个警告公布出去吧？太好了。行了，我希望我们不会再见面了，首相。晚安。 可是他们后来还是又见面了。不到一年，心烦意乱的福吉在内阁会议室里突然凭空出现，告诉首相说，鬼地奇，至少听上去是这几个字，世界杯赛上出了乱子，有几个麻瓜被牵扯了进去。不过首相不用担心，虽然神秘人的标记又出现了，但那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福吉相信这只是一个孤立事件，而且就在他们说话的当，麻瓜联络办公室正忙着进行修改记忆的工作呢。 哦，我差点忘记了。 福吉又说道， 为了举办三强争霸赛，我们要从国外进口三条火龙和一头斯芬克斯，这是惯例。不过魔法生物管理控制司的人告诉我，按照规定，如果我们把特别危险的动物带进这个国家，都需要向你通报一声。 我什么火龙？ 首相结结巴巴地问。 是啊，三条。 福吉说。 还有一头斯芬克斯。好了，祝你顺心。 首相侥幸的希望不会再出现比火龙和斯芬克斯更可怕的东西了。然而他错了。不到两年，福吉又一次从火里冒了出来。这回带来的消息是，阿兹卡班发生了集体越狱。 集体越狱？ 首相用沙哑的声音重复道。 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 福吉大声说，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火焰。 我们很快就会把他们一网打尽的，只是觉得应该让你知道而已。 喂，等一等。 还没等手下喊一声，伏击已经消失在一片绿色的火苗里了。不管媒体和反对派们怎么说，首相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。他注意到，虽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伏击向他拍胸脯保证过，但实际上他们现在经常见面，而且每次见面伏击都显得更加心神不宁。首相不太愿意想到那位魔法部部长，他心里总是管伏击叫另类部长，但他还是忍不住担心伏击下一次出现时肯定会带来更糟糕的消息。因此当看见伏击又一次从火里跨出来时，他觉得这是这个倒霉的星期里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了。伏击衣冠不整，神情烦躁，而且似乎对首相竟然不明白他为什么来访感到很生气很吃惊。 我怎么会知道巫师界发生的事情呢？ 首相这时候生硬地说， 我要管理一个国家，目前需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。 我们操心的事情是一样的。 伏击打断他的话说， 布洛克戴尔乔并不是年久失修，那股风实际上并不是飓风，那几起谋杀案也不是麻瓜所为。还有，如果赫伯特乔来早了，他的家人反而会更安全。我们目前正安排把他转到圣芒哥魔法伤病医院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办妥。 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什么？ 首相激动地咆哮起来。伏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， 首相，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告诉你，他回来了，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回来了。 回来了？你说他回来了？他还活着？我的意思是…… 首相在记忆中搜索着三年前那段可怕对话的具体内容。当时伏击跟他谈到了那位最令人谈之色变的巫师，那位15年前犯下无数滔天大罪之后神秘失踪的巫师。 是啊，还活着。 伏击说， 算是活着吧，我也说不清，一个不能被杀死的人还算活着吗？我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邓布利多又不肯好好解释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他肯定有了一具躯体，可以走路说话，可以杀人了。所以我想，就我们所谈的话题来说，他确实是活着的。 首相听了这话竟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但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，不管谈论什么话题，他都要显示自己无所不知。因此他在记忆中苦苦搜寻他们前几次谈话的内容。 小灰狼布莱克跟跟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在一起吗？ 布莱克？布莱克？ 伏击心烦意乱地说，一边用手指飞快地转动着他的圆顶高帽。 你是说小天狼星布莱克吧？梅林的胡子啊，没有，布莱克死了，后来才发现我们在布莱克的事情上搞错了，竟然是无辜的，也没有跟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勾结在一起。我是说…… 他接着又分辨道，圆顶高帽在手里转得更快了。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有50多位目击证人，可是正像我刚才说的，他死了，实际上是被杀害的，就在魔法部办公的地方。这件事肯定还要调查的。 听到这里，首相突然对伏击产生了恻隐之心，这使他自己也大为吃惊。不过他的同情转瞬即逝， 立刻就被一种洋洋自得的心情所取代。他想到，他虽说不具备从壁炉里显形的本领，但是在他所管辖的政府部门里还从来没出过命案呢，至少现在还没有。首相偷偷地敲了一下木头桌子，福奇继续说道， 不过布莱克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，首相必须采取一些措施。 战争之中？ 首相不安地重复了一遍。 这肯定有些夸大其词吧。 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的一些追随者，一月份从阿兹卡班越狱逃出来之后，又偷奔到他那儿去了。 福吉的语速越来越快，圆顶高帽转得像飞一样，变成了一片模糊的黄绿色。 自从他们公开亮相以来，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。布罗克戴尔乔就是他给弄塌的，首相。他威胁说，除非我不插手，不然他就要大批屠杀麻瓜。 天哪，那些人被害原来都是你的责任，而我却被逼着回答那些关于设备生锈、伸缩接头腐烂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。 首相气愤地说， 我的责任？ 福吉涨红了脸说道， 难道你是说你会屈服于那样的危险吗？ 也许不会。 首相说着站了起来，迈着大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 但是我会想尽办法抓住那个威胁我的人，不让他犯下这样残暴的罪行。 你以为我就没有做出种种努力吗？ 福奇激动地问。 魔法部的每一位奥罗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他，围捕他的追随者，直到今天。可是我们眼下谈论的，碰巧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一位巫师，他将近30年来一直逍遥法外。 我想你接着还会告诉我，西南部的那场飓风也是他造成的吧？ 首相问。他每走一步，心里的怒火就增长一分。他发现了所有那些可怕灾难的原因，却又不能告诉公众，这简直太令人生气了。如果真是政府的过失，反倒还好一些。 根本就没有什么飓风。 福吉苦恼地说。 你说什么？ 首相吼道，他已经忍不住在跺脚了。 大树连根拔起，屋顶被掀翻，路边变成了弯的，大批人员伤亡， 这都是食死徒干的。 福奇说， 就是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的追随者。另外我们还怀疑巨人也参与了。 首相猛地停住脚步，仿佛撞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。 什么也参与了？ 福吉做了个苦脸。 上次他就利用了巨人，想把声势造得很大。现在错误信息办公室的人们正在加班加点的工作，我们还派出了好几批记忆注销员，修改所有那些亲眼看见了事情经过的麻瓜们的记忆。魔法生物管理控制司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派到萨莫塞特去了，他们在那里四处搜寻，但没能找到巨人。真是一场灾难。 这不可能！ 首相气呼呼地说。 我不否认，屋里现在人心惶惶，士气消沉。 伏击说。 这还不算，后来我们又失去了阿米莉亚·伯恩斯。 失去了谁？ 阿米莉亚·伯恩斯，魔法法律执行司的司长。我们认为是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亲手杀害了他，因为她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女巫，而且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她曾经奋力反抗过。 福吉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像是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才停止了旋转他的圆顶高帽。 可是报纸上报道了那起命案。 首相暂时忘记了他的愤怒，说道， 我们的报纸，阿米莉亚·伯恩斯，报上说她是一位独居的中年妇女，这是一起恶性谋杀案。什么？ 这件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警察完全不知道从何入手。 福吉叹了口气， 那是自然的，他是在一个从里面反锁的房间里被杀害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倒完全清楚是谁干的，但这也不能帮助我们抓住那家伙。还有艾米琳万斯，这件事你也许没有听说。 我当然听说了， 首相说， 实际上它就发生在离这不远的地方，报纸拿着一点大做文章，在首相的后院以身试法。